候你的慢生活。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奔；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我们都知道，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童年生活十分困窘，走街串巷卖报、卖冰壶、帮人拉车，甚至要饭，他都干。其实很多旧时的相声艺人都和侯宝林有着类似的童年经历。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来说说旧时那些从艺说相声的人们。首先让我们来听曲艺演员赵连甲说说旧时什么样的人学说相声。 有钱的人家的孩子不可能去学个大鼓学个相声。是不是？因为这属于那个过去还成为下九流的东西嘛，所以干这行的人那时候确实是是底层人，像文化素质各方面确实不行。但是有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往往人越缺什么，他可能变成富有。 对于旧时的艺人们来说，语言既是与人交流的工具，又是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是生活的窘迫迫使他们走上了从艺的道路。然而相声艺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哪怕是穷人家的孩子，家长也不会轻易同意让他们去学相声。说到这儿，让我们来听高英培、范振玉合说的相声《买鞋》。 有一次啊，我们爷儿俩啊商量着买一双鞋。这不像话。 怎么呢？ 这买鞋商量什么？不行啊，一个人没那么多钱呢。为了大伙买一双鞋，我一想这也好，商量好了，一人拿一半钱。买鞋去了，到鞋店一挑，这双鞋真不错，里弗尼小圆口，白前层底儿。 呵， 这鞋特别好。 是是， 这价码要了命了。 怎么？ 6.01元。 6.01元， 一人拿一半 啊。 我拿3块，他拿3.01元，他不干。他拿3块，我拿3.01元，我也不干。

秦琼啊。 哪个秦琼？ 卖马呀、啊、 照着卖马那么办 啊？ 那哪行啊？ 不行，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那么怎么个办法？ 办元帅。 哦，大元帅。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哦， 你办个元帅。 嗯， 仨硬靠学马带帅的亏。 哦， 赶紧给他办。 嗯， 这大伙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办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说的 没词儿，上台现编 啊，现编词。 不，你给我出点主意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嗯、 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哦， 我来个小过场。 嗯，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这怎么唱啊？ 刚场面打了， 哎， 打就这么打，哎。打不住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切不住康切长康切切切切 秦琼出场， 演员心里想， 嗯，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切切切切 凑秀，哎，正官，李然，就这个做派， 康切康切康切， 快点走啊！ 不成， 嗯， 他想词儿呢， 对， 没词儿， 哎。 康切康切康切康切的康，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威好，地动山的摇摇，我把狼烟草，康切切切。 点将是完了，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对了，还没词儿呢， 还要做场诗呢。 做场诗也现编的，这不像话 啊！怎么编的？ 大将身来胆气豪， 嗯， 腰横秋水引领刀。 好嘛，明朝的词儿。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轰轰哒哒哒，扛来切的扛。 本帅 的康 姓秦名琼字思茂， 康切 困死魔王驾千里尘，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嗯，这都新鲜。 众将官又起兵前往。 哦，大不如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这场戏下去了， 他下了。 嗯，关公上来了。 哦，关公上， 一手拿着刀。 哦， 一手托着靠拍子。 嗯， 他是打扮是大金软靠。 对呀、 啊，水底鱼上。 哦， 康杰康不雷，谁康不雷，谁一谁一谁康不雷，谁一谁唐安的唐关云唐 不康杰，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士们 哦， 迎敌者 哦， 咕一家堂鼓， 哎， 秦琼上来了， 上 俩人一碰面， 嗯， 秦琼摆开了双锏， 哎， 关云长一横大刀， 嗯， 谁瞧谁都别扭，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从来没见过面， 是吗？ 来将同名，唐将秦琼。你是何人？ 汉将关羽。 嗯， 为何前来打仗？ 嗯，这一问他，怪了。 怎么？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嗯。 哎， 什么意思？ 他生气呀、 啊！啊，生气了。 这一下坏了。 啊， 戏台也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啊。 打鼓的一听， 嗯， 还有唱呢。抗不来才抗来接来抗， 哦，拉胡椒一听还有我的事儿， 这份乱。胡椒想了，非唱不可呀， 那就得唱吧， 现编词吧， 是啊， 这么唱的，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对， 听了， 抗来抗来接来抗，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一指那老头， 嗯， 他不管饭。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片段《关公战秦琼》。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十天以后。好多话说不出去，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2008年，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北京崇文区在曲艺类别当中加入了数来宝快板一项。其实快板是北京土生土长的曲艺门类，说到北京的快板名家，首屈一指的自然是快板大师高凤山。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多次介绍过高凤山，并且高凤山生前的快板录音、相声录音都是很多曲艺爱好者的最爱。作为高派快板的传人，王学义、梁厚民、石富宽、崔琦、李世儒等都是卓有建树的名家。那在今天我们百年笑声的岁月风云单元中，我们就和大家说说高派快板的传承。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高凤山曾任北京曲艺三团团长、北京曲艺团副团长、中国曲协理事，他功力深厚，在继承传统技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演唱快板书，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气势流畅，唱段紧凑，一气呵成，板槽极稳而又富于变化，在说逗结合方面尤有独到之处。作为高派快板的传人，李世儒的演唱既有自己嗓音的特点，也有传统高派快板的特色，真正做到了高派快板的继承和发展。好，那下面就让我们先来听听高派传人李世儒演出的这一个经典快板名段《双锁山》。 陈桥兵变，北宋兴，南唐北宋起战争，赵匡胤的兵发寿州地，他这就接这个南唐大交锋，两军阵前打一仗，南唐败阵北宋赢，他就不料想中了南唐的空城计，只困得里无粮草，外无要救兵。有一位东床驸马高怀德，匹马单枪苦战争，寡不敌众难取胜，他这失机败阵就退回了城，幸有那勇猛善战的鲁正印，他这闯出重围搬救兵，搬来了这陶氏三春岭人马，他这前部的先锋赵美容。咱们且不言大兵杀奔寿州地，咱们单表那贝母司他的俊宝小高琼高君宝，他要到那南唐去报号，匹马单枪奔往寿州城。这一日小将他这催马往前走，迎面前有一座高山把路横，红旗下闪出了大檐，排一面廊道的这个大字写的清，上写着双锁高山丹方岭，女寨主刘金定站此高峰，年长29，18岁，她这直到如今没把婚成。有人要从这个山前过，留下你的真姓和实名，还得跟姑娘比比武，分一个胜败高低与输赢，敌住了姑娘的文武刀马艺，请上高山拜花灯，敌不住姑娘的文武刀马艺，想过这个此山万不能。高俊把他看罢冲冲怒，无名的大火烧在前胸，骂一声丫头你力排招夫太狂傲，藐视天下众英雄，一抬手把那梨花银枪抖了几抖，磕着吃把这大旗就穿了一个大窟窿，将那银枪挂在得胜钩上，从这背后取出来兵器一宗，竹节花的钢鞭塞过虎尾，单膀用劲力无穷，就听着这稀里咔嚓一声响， 把那招呼支盘就打了一个碎叮铃，高君宝扯鸡擦牌，他刚要走，惊动这个王凯搂了兵。小王凯就在这个山头站，叫一声小将，你是听，扯旗砸牌莫要走，你等我给我们的姑娘把信儿通，你要是等着是好汉，你要走了可就非英雄。高君宝连说好好好，我倒要看一看这个丫头有何能。小王凯立刻回山，他就来到山寨，不多时就来到了聚义厅，对着丫鬟讲了一遍。这个小丫鬟他就急忙来到绣楼中，见了金定，尊小姐，启禀姑娘，出了大事情了，山下边来了一员小将，那个小子他是一个糊涂虫，扯旗砸牌他实可气，骂得咱们个不好听。刘金定听罢冲冲怒，他就指气得柳眉直立，杏眼圆睁，银牙错得咯吱吱的响，小脸蛋气他一个红了紫啊，紫了红，他的红中透紫，紫发青，心里边的生气的嘴里边骂，大骂山下的小狂生，四两棉花你纺一纺，姑娘我可不是省油灯，我若是下山拿住你，定把你是扒皮抽筋挖眼睛。刘金定一边说着把楼下，不多时就来到了更衣厅，顶盔挂甲升了大帐，把他令旗令箭抱在了怀中，挑了丫鬟整八个，他就选了五百喽了兵。刘金定这里边开言道，叫声马童你也是听啊，快到马棚啊，拜过了你姑娘的那匹桃红马，是夜行八百上阵去，不输光影。小马童闻声说得令，他的抬刀备马不消停。刘金定他坐在马上传将令，叫了声大小这个头目你们是听，倒要是宽了你们排这个队走，倒要是窄了屡屡而行，倘若是下山走乱了队，人家说姑娘我年轻不会用兵。嚯，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人喊马嘶如潮涌，是威风凛凛下山峰。高君宝他在这个山峡正等候，只见山上发了兵啊，八个丫鬟开着马道，在那红旗下有一匹桃红马，嘶嘶啦啦往来冲，马上端坐一员女将，想必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只见他催动人马把山下，他这摆开阵势要交锋。见丫头催马到近前，高俊宝用枪一指把话明，来了来，少爷我与你交一战，怎么见个高低论个输赢。刘金定勒马擎刀仔细看呀，见敌将连人带马的好似粉妆成，看光景不过二十岁，少年英俊甚威风，他的人才相貌甚是齐整，我得试一试他的身上武艺精不精。立时间一推战马，抡开大兜一匹华山往下剁，高俊宝抖了抖了银枪来接应，他二人并不达华战一处，他这大展奇才各显其能，四只胳膊空中舞，八个马蹄地下蹬，这个刀砍似闪电，那一个枪扎好似入海一蛟龙。刘金定刀砍不离天灵盖，高俊把他枪扎不离两肋和前胸，疆场大战十几趟，分不清胜败与输赢。刘金定一边交战心暗想，这小将人才相貌甚是齐整，撑得起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盖是无双美英雄，此人有才又有貌，与奴配婚正相迎，我们二人成婚配，并能够建功立业传美名。想罢多时主意拿定，绣龙刀架枪杆儿，说声稍停，慢着动手，慢动手，奴家我们有话要你听。我问你家住哪州啊，并哪县，通上你的姓来，报上你的名，是方才扯旗砸牌因何故，我虽不怪要你说明。俊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陈雷贯耳，号也当通，家住的山东东昌府，天鹅岭上有门厅，子不言父高怀德，本是东床驸马公，梅荣皇姑是我的母，少爷家我本是金枝玉叶生，姓高名琼，字君宝，南唐报号，不就路过此山峰，你不该列牌招夫太狂傲，扯旗砸牌把他气不平。刘金定听罢了这些话，把他小嘴咕嚷几咕嚷，哟，我当时来了哪一位呢，原来是高氏门中高相公啊，怪不得说话有点山东味呢，垮吧唧的那么好听。 奴自幼我的读过诗书，学过武艺，昼习文了夜习武，苦苦用功学成了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学就这个百步阵势，扎地安营。奴自幼把这婚姻大事看得重，一心要配一个才貌双全的盖世英雄。虽说这普天之下豪杰广啊，可是我埋头深闺不知情。英雄做事须磊落，不学那个虚虚假假是俗情，因此才大言招呼会会将勇哟。今天真凑巧了，正与将军得相逢，小将军请请请来，快歇个请，请上高山，咱们大拜花灯把亲朋。高俊宝闻听高声叫呀呀呸，好一个黄毛丫头要成精啊，我倒是愿意应亲事，你来看手中的银枪他不应。呵，一句话当时气坏了刘金定了。姓高的小子，你这家的狂傲理不通，来来来，有什么本事尽管使，若叫你在我的马前走两趟啊，算你姑奶奶我的学了一把经。立时间一推战马，抡开大刀杀上去。高俊宝是提枪应战走威风，啪啦啦两匹战马似闪电，光闪闪刀枪并举耀眼明，来往冲杀十几趟分不清胜败与输赢。刘金定一边交战心暗想，高家的枪法果然精，刘金定虚砍一刀败下了阵。高俊宝他的催马紧追不留情，刘金定一见心欢喜，说好小子，你算是中了我的计牢笼了。霎时间追了个马头对马尾，刘金定以擒将飞抓显其能，只听着他稀了哗啦一声响，高俊宝中抓落马摔了个倒栽葱。上来这个丫鬟七八个按着俊宝上绑绳，他妈单三扣啊双三扣，他这一扣一扣紧绷绷，哪一扣不紧用脚蹬啊。刘金定一旁开言道，叫声丫头你们试听啊，要绑你们可得轻着绑啊，要是绑重了奴家心疼。刘金定收起了飞抓传将令，咚咚咚啊，得胜鼓敲响震耳鸣。寨门以外把马下，他的马童接过马缰绳到里边，推开甲胄的脱了去，立刻又把大帐升，吩咐一声，带带带呀，快把这禽类之人带进帐中。嚯，众喽啰拉的拉，扯的扯，推的推呀，拥的拥，把这俊宝推到聚义厅内。那高俊宝是丫头丫头骂几声，刘金定令旗一摆，楼兵们退，大帐中啊只剩下了一群女孩兵。金定他欠身离了座，走上前来亲自松开俊宝他的绑绳，慢起朱唇塞含着笑，言说道，将军你是听，奴家我还是山下那样的话，我问你这门的亲事你应不应啊。俊宝说，我要到南唐却报号，为搭救被捕的宋营兵，提起了婚姻这件事，你就是熬瞎了双眼难应承，不应不应就不应。刘金定闻听抿着嘴儿的笑，叫了声，你这二不愣登傻相公，我看你模样俊俏，你的心不俏，是外边府好内里空，你想一想，出了这个村哪有这个店，哪有那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上赶着跟你拜花灯啊。应下吧应下吧，南唐报号，奴家我们愿与你同行，保管马到就成功。刘金定应下了南唐却报号，感动了俊宝小英雄，他这才举目看交融，只见他乌云桥本是喷子花的髻，尾根扎的本是红柱花的绳，柳叶花的弯眉长又细，他是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酸奶花的鼻子，樱桃花的口，他是玉米花的银牙口内生，元宝花的耳朵真是好看，上面戴着这个丁香花的耳环儿耀眼明，食指尖尖好像管鲜花的玉，玉簪花的胳膊它是白生生，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它是莲花瓣的镯子可叫皂暗龙，上身穿石榴花的一件大花袄，它是梅花的条子就把大金日崩，扣门拧成本是葫芦花的幔，五个扣子全是金钻边的这个小莲蓬，下身中间它是苹果花的绿，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千百样的花草就在上边绣，他可绣的是啊丹凤朝阳喜却登枝梅花花穿成，紫金花的裤腿，蛇皮花的带，裙带翻飞的盯着金铃，人若是不动铃儿也不响，他是人若一动可叫金铃儿鸣，前走一步哗啦啦的响，倒退一步他就响哗楞， 姑娘她就走了一个连环步，她是花楞响啊响花楞啊，跳得那么好看又好听，这个高俊宝从上到下的看一遍，府内辗转暗叮咛，这姑娘容颜秀丽可称是无双美，论武艺出类拔萃也是第一名，我们二人成婚配定，能够建功立业传美名，想罢多时主意拿定，口说道，这门的亲事我应承 啊。刘金定闻听他吐了英亲话，心口窝里呀止不住的直扑腾，恰好似啊吃了碗凉药又喝了一口水，阿弥陀佛，他的阿弥陀佛念千声，我的谢天谢地谢神灵啊，说小将军呐、啊，咱二人就此成连理，然后发兵下山峰，吩咐一声快把这天地桌子摆，下边答应了一声不烧停，一张高桌天井了放，芦席铺地红毡蒙，桌上把它放着一面斗，三着雕翎一张弓，弓箭本是文光射斗，席着供奉正当中，还有那万里封侯寿花菜，点着了两盏蜡烛灯，一碟栗子一碟枣，一碗成盐一颗葱，一面镜子明又亮，他这一缕头发莫点青，这本事啊古来留下的妈妈论街坊的夫妻，人家栗子好聪明，他夫妻拜罢天和地，小丫鬟搀扶着姑娘就来到了洞房中，楼兵们道喜赏酒宴，这个丫鬟道喜赏花红，不多时天色已晚，众人散，洞房中啊只剩下了夫妻人二名，金定的欠身离了座，满面含笑尊相公，我问声公爹他老人家好啊，我婆母他老人家可安宁，俊宝说，哎，今夜晚间不许讲话，听人讲啊谁要说话谁受穷，金定说偏偏偏哎哎哎，发发脾气高了兴，一直说倒打天饼喝得我们受穷，嘿，一夜晚景没有话表，直到次日太阳升，小两口商商量量发人马，南唐报号，他们直奔寿州城，这就是双锁高山高俊宝相会刘金定，下一回力杀四门疆场之上立战功，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高凤山对艺术精益求精，注意从姊妹艺术当中吸收营养，她的表演动作准确，神态逼真，吐字清脆，节奏俏丽，语言流畅，人称高派快板艺术。2008年3月，北京市崇文区文化馆、北京曲艺家协会和崇文区文化馆快板沙龙在崇文周末相声俱乐部举办了纪念一代宗师高凤山先生专场演出，李金斗、陈永泉、施圣杰、石富宽、李伯祥、杜国之、魏文华、王学义、李增瑞、孟凡贵、崔琦、李少杰等三代曲艺界人士汇聚一堂，演出高凤山生前的经典作品。高凤山的大徒弟王学义带着他的徒弟李增瑞压轴登场，一同表演了《鼠来宝》《同仁堂》，将演出推向了高潮，得到现场400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提到这快板沙龙，其实我们还要说说这高派传人李世儒，他是快板沙龙的发起人，从小生长在崇文区，青少年时就是文化馆曲艺队的快板演员。作为高派快板的传人，李世儒痴迷快板艺术30多年，他热爱这片孕育民俗文化的热土，对鼠来宝发源地的城南有深深的情结。快板沙龙的宗旨是团结快板爱好者，自娱自乐，交流技艺，提高表演能力，创作反映时代的新作品。在我们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听到更多来自崇文文化馆快板沙龙的精彩作品。好了，说了这么多高派快板的传承，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来听李世儒演唱的快板书押宝，这个段子是李世儒根据传统段子改编而成，趣味性很强，希望能得到您的喜爱。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 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把它给造成四块铜方，压一木它的三面黑来一面红，宝盒落在关关人手，荒天大会支开了宝棚啊，苍啷一声给他开了宝，他就没了个什么里七层啊外八层，他这里七外八不透风，这个里七层啊他这围着没事要压宝，这个外八层他在这外边拆黑红，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那个说两吊二把他压骂愣，他们且不言众人他在这里头来压宝，嘿，他怎么那么巧，打正南来了二位老先生，在这头里的走是能掐会算桌子亮，后边紧跟啊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这里边开言道，我的叫声大哥姜太公啊，咱们哥俩快着走啊，一到宝棚啊猜黑红，哥俩迈步朝前走，咱们携手揽把他进了把他棚，这个站宝二的开言道，我的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你们押圈押拐押孤顶。诸葛亮说，未曾押宝不得算一算，我要算算哪儿黑与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跟阵这么一算，那么这宝一顶三上红，三上给我押他一万两，五千银子押骂了。姜太公说，那个慢打杆，我有俩钱我也押上，我也算算哪儿黑与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跟阵续了坤兑经死经开凶胜伤度这么一算，那么这宝也是三上红，八万这个银子压大拐，是两万银子压骂了。姜太公说，这宝不许别人看哪，要是别人一看把他归营。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啊拿在了手中啊，他就使了一个木匠单条线，他是一只臂来一只争，他把这个宝盒这么一裂，哎呦喂，怎么他妈这宝又是红了。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顶用。姜太公说，把他算了半天也不灵啊。诸葛亮说，这是他妈转心河的跟头宝。姜太公说，把他这宝输的可不轻，输赢不在头一宝，再压二宝看个分明。占宝二的开言道，把他尊叫二位老先生，哎，依我说你们二位压不压的不吃劲了，还在乎谁输与谁赢。诸葛亮说，要拦你早拦两条柱啊，你这会儿拦着算不成，这会儿你要拦着也就罢了，咱们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占宝二的开言道，我的尊教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周您不爱听，您愿意押宝自管押宝，我这管你们谁输与谁赢，你们要想这个可是不成。诸葛亮说，我一个大子儿都没有了，不让我押还是不成啊，敢说这么三圣不让我押宝，不得让你宝局胳膊成。这个占宝二的一撇嘴，把他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说大话，你别在这儿把他大话扔，四两的棉花纺一纺，割宝局的不是省油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徐茂公、刘伯温把他装在领，搬请这个宝盒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里呀、啊！要想打架那是现成啊。诸葛亮一看要打架，这个占宝二的留神听，你要是君子把我等，你是小人呐、啊，快逃生啊。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举在空中啊，他把这个宝盒拿在手，这个宝棚以内乱了营。诸葛亮一看要打架，他就回到三国去搬兵，他就搬来了刘备、张飞、关夫子，这个周三关平儿的弟兄马超、马岱，这帮二员将，他的百步穿杨老皇宫啊，有韦燕，还有姜维，这个长坂坡前赵子龙，人马八寨黄天会，看看基地呀、啊。搭着大营啊，姜太公说，可他不要紧，我得回到西岐去搬兵，他就搬来了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啊，杨二郎拉着昊天犬，龙须虎驾着窝爪鹰，后跟着托塔老英雄，人马发财黄天会，看看基地啊，搭着大营啊，两边正然扎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啊，您党是来了哪一个，来了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听出了宝棒拿在手，他两只眼睛全都瞪红了。杨二郎一看冲冲怒，